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5集。床上是一只等大的人偶，他倒退两步，浑身上下如坠冰窟，想到了什么似的压了一下袖口，本来装着九玄收妖塔的地方咣当一声掉出来一只木偶，同样画着血盆大口。傀儡术！屋里一时安静得过分，想他半生自负，竟然被一个冒牌货蛊惑，被这小小术法给玩了。木瑶、九玄收妖塔、七杀阵、端阳怨女，数个关键词连成一线，柳福一的脸色霎时惨白。他望着虚空，在原地沉默了数秒，迅速回过了神儿，袖中三张符纸抖出，在空中排成一线，咬破食指一笔划过，一柄金黄色的光剑在空中凝成。他反手拽下了帐子，持剑一劈，床板仿佛被什么东西烧焦了，滋的裂开，冒出了一阵烟雾，旋即被劈成两半的床左右分裂开来，咣当一声砸在了地上。床板仿如棺材盖儿，推开以后，阳光射进了阴暗处，他一眼看见了底下露出的人。瑶儿！他将人事不省的木瑶从地上抱起来，蹲在了地上，颤抖着手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在他虎口处用力捏了一下。怀里的人皱起眉，嘴中喃喃，待睁眼看清了他，木瑶淡色的双瞳中盈满了绝望。 他来过了。 抓紧了他的衣袖，手指将那布料都捏皱了，艰难地出声。 福一，朕。 柳福一反握住他的手，定定地望着他。我知道。夜晚浓雾渐生，笼罩了竹林，眼冒金星，喉咙里的铁锈味弥漫不去，仿佛被人掐住了脖子，又用铁链子穿透了胸膛，每呼吸一下就是钻心的痛，浑身上下只有手指能动，盲目地摸索着，地上的草根翻起，露水沾湿掌心，前几天下过雨，泥土潮湿冰凉，将指尖冻得生疼，他将食指狠狠插入泥土中，把自己快散架的身体支撑起来，一点红光映在他苍白的脸上，额上的冷汗闪着光，他感受到了身旁的热浪，难以置信地回过头去。以茂密的竹林为分界，一面是幽深的夜，一面是泼天的红，红光最浓处化作噼啪作响的火焰，火舌舔舐着青颓的房梁，滚滚浓烟冲天而起，混入浓雾中。刚才还在穿梭行走的人，像是被烤焦的蚂蚁，横七竖八地摆放在泥地里，没有发出一丝声音。离他最近的一个，白衣已经染成了猩红色，那张死不瞑目的讶异的脸，他熟悉，白锦。上午见了他，他还在笑着问他想吃什么。火光在他乌黑的眸中跃动，他怔怔地看着，像是被冻僵了。他此刻的表情像是被猎人一箭穿心的兔子，叫声卡在喉咙出不来，他本能地张口，先一步出来的却是淤积在胸口的浓稠血液。他撑着地，不受控制地吐出一口黑血，飞速掩住口，目光沉滞地下落，一张染血的符纸被风卷动，上面的字迹蜿蜒繁复，如迷宫般占领了整张符纸，华丽而诡异。 小生儿真厉害，比娘还厉害。 带着笑意的声音悠悠响起，娇滴滴的。风渐起，穿梭在竹林，笑声阵阵，竹叶如雨落下，擦过他的肩头滑落， 滚滚浓烟被风吹散，化作天边浓重的乌云。她大红的裙摆在风中飘荡起来，如同一朵艳色的茶花盛开。女人妖媚的脸蛋上不慎沾染了几点血珠，除此之外，她几乎光鲜亮丽，不染尘埃。木生低头看向自己的手，指尖已经在颤抖，鲜血混杂着泥土，污浊不堪。片刻之前，这里还是井井有条的木府，他都干了什么呀？隐约只记得月光极亮，在他的指导下，漫不经心地画下了反血符的最后一笔，随即感受到体内一股巨大的力量爆开，几乎将他整个人撕成两半。他瞬间被气浪击飞出去，险些被难以控制的能量吞没。再睁眼时，便是这幅景象。死寂，冰冷，唯有火焰的噼啪声，仿佛一场荒唐的噩梦。今日是他练习以血绘制反血符的第一日，原以为这符纸不过就是比寻常法术强了一点儿。他单薄的身子站立起来，脸色惨白如纸。 不是，我不是。 他不是想这样的。女人眼里含着满意的笑，一步步朝他逼近。做得多好呀，你看现在多干净。他一手撑着地，艰难地向后退着，胸口的钝痛催逼着他，他像受惊的小兽负隅顽抗。 你不是这样说的，你不是这样说的。 哄着他，骗着他，教了他整一年的反血符，到现在他才有些懂了。这当口千头万绪，像是鱿鱼没命地撞着即将倾覆的船底，胸口闷得慌，竟然有些想吐。他咬住了嘴唇，只咬得唇齿间都是血腥味。我说什么了？啊！他猛地掐住他的下颌，朝着那燃烧着的废墟扬了扬下巴，半是怜悯半是挑衅地轻笑道： 你看清楚了，那些人都是你杀的，跟我有什么干系？恩将仇报，养不熟的白眼狼啊！ 他的目光微微后错，落在了他身后，松开了手，衣星阑珊的呢喃： 这还有一只漏网之鱼呢。 他猛一回头，刚回来的木瑶立在一片废墟之前一动不动，少女死死盯着一片火光，失了声，身形单薄的仿佛风一吹就能吹倒。女人掏出袖剑： 团圆去吧。 箭头尖的几乎看不见，闪过一星寒光。法器是木怀江的，威慑力巨大。 阿姐， 心几乎在喉咙里跃动。她在袖剑射出的同时扑过去，袖剑带着寒风，嗖地射在她肩膀上，两个人被这一剑生生灌倒了。木瑶这才惊醒，一把拉过她护在身后，脸色煞白。 白衣荣，你疯了吗？ 又一只袖剑出手，女人栗色的眸中带着冰冷的笑意。 娘，娘。 她身臂挡在木瑶身前，不知是冷还是袖剑上的毒发，她浑身上下都在打摆子。 娘，求你不要杀阿姐。 木生啊，那么多人你都杀了。 女人似乎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，轻轻笑起来。 现在又装什么好人呢？啊！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